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和独孤博在茶室交谈，才知道彼此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。但唐三依然不明白，为什么独孤博要跟着雪崩。 那你跟着雪崩是为什么？你就不怕这样做会让雪清河对他下手吗？而且不论怎么说，这也是他们皇室内斗，难道你还想要辅佐雪崩取而代之？ 哼，雪崩这小子也不简单，是个极其聪明的人，只不过一直将自己隐藏得很深而已。你看他现在不过是40几级的魂力，其实并不是他没有机会修炼到更高，而是自己故意不努力修炼，让魂力停滞的。雪清河与混毒有关这件事，我只对雪星亲王说了，现在就连雪夜大帝都还被蒙在鼓里。只不过我给他制作了一批解药，可以缓慢地化解剧毒。我只是告诉雪夜大帝他中毒了，并且让他依旧保持中毒的样子，不要告诉任何人自身的情况。哎，皇室的事啊，我不愿意管，但如果以后你想要对付武魂殿，那么你就应该盼望着天斗帝国有一个稳定的领导层。你刚从星斗大森林回来，有两件大事发生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 什么大事？ 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遇袭。七宝琉璃宗因为发现及时，应对得当，全宗以超过2/3子弟死亡为代价，撤入天斗城。而蓝电霸王龙家族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被抹除了，完全屠戮，只有一些不在宗门的子弟才勉强活了下来。 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龙家族可是上三宗之二，就算是武魂殿也没那么容易将他们毁灭吧？ 哎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两大宗门就这么完了。就算是没有被完全毁灭的七宝琉璃宗，也是实力大损啊。两大封号斗罗同时重伤，其中剑斗罗因为重伤而实力大减。你想想，能够同时发动几万名魂师对两大宗门几乎同时进行围剿，这样的实力谁能有？ 好狠的武魂殿呢。 通过这件事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以往我一直都小看了武魂殿呢，他们竟然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力量。从七宝琉璃宗的描述来看，对七宝琉璃宗发动进攻时，对方出动了4名封号斗罗，而蓝电霸王龙家族几乎是同时承受攻击。想要将蓝电霸王龙家族彻底毁灭，没有3-4名封号斗罗是不可能做到的。而武魂殿教皇有绝对不在场的证据。你又说鬼斗罗和菊斗罗身在星斗大森林，这样算来，武魂殿本身竟然拥有着超过10名封号斗罗的实力啊。 蓝电霸王龙家族被毁，那老师他…… 大师倒是没事，现在他已经跟天斗帝国皇室结成联盟，正在为帝国刻苦训练魂师。上三宗两宗被毁，触动了两大帝国的平衡。武魂殿这次行动可以说让两大帝国产生了强烈的恐慌， 他们不对付武魂殿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能借助他们的力量一同对付武魂殿的话，岂不是能够事半功倍？因此，雪清河这件事还是要尽快查清的好。 老怪物，皇室这边的事你多查查，我要赶去史莱克学院看老师。家族被毁，老师虽然生性坚强，可这样沉重的打击，我还是怕他无法承受，我要赶快去看看他。 嗯，你去吧，注意隐藏自己。你现在在武魂殿可是挂了号的，尤其是这次又破坏了他们的好事，还杀了武魂殿那么多的高手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以后可不要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了。虽然这里是天斗帝国的首都，但武魂殿的势力也相当不弱呀。 我会的。 说完这句话，唐三急匆匆地出了茶楼，直奔史莱克学院而去。经过与独孤博的交流，因为小舞的事儿而导致有些混乱的心绪重新归拢。一切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，这令唐三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。抱着小舞，唐三在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，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史莱克学院。大师家族被灭，唐三完全能够想象出他的痛苦。他来到史莱克学院门前，这一次可没有人拦他。那天史莱克七怪在学院内恐怖的表现，给所有学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史莱克学院训练场上，大师正在训练学员们，他的脸比以前更加僵硬了，冷冷地看着面前正在拼命奔跑的学员们，脸上的冷意似乎能令空气凝结。这些当然都不是普通的学员，而是天斗帝国皇室派来有潜力的年轻魂师。雪崩带的那些皇家禁卫中之所以没有魂师出现，就是因为绝大部分魂师都已经到了这里，由大师进行统一训练。天斗帝国拥有的魂师数量并不少，但真正掌握在皇室手中的就不多了。包括从七宝琉璃宗来的魂师在内，一共也不超过5000名魂师，其中强者更是寥寥无几。单从魂师这个层面来看，天斗帝国皇室远远无法与武魂殿相比。当然，如果真的开战，天斗帝国还是能够从地方上调遣一些魂师的，只不过大都是实力比较低的而已。也正是因为魂师上的差距，所以也只能隐忍，积蓄力量。4000多名魂师被大师分成了20组进行训练。虽然史莱克学院地方小了点，但这里也可以算得上是天斗城中最适合的地方了。不但各种硬件设施配备齐全，还有众多提供魂师们修炼的拟态环境。大师分的这20个组是根据武魂和修炼方向进行划分的，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强攻和敏攻两系魂师，加起来占了所有魂师的60%左右。此时大师正在训练的正是一组强攻系魂师。正常特训之前，恐怖的地狱式体力训练自然是免不了的。赵无极站在一旁，他的重力控制开启，完全落在正在奔跑中的200多名魂师身上，令每个人的负重都极为均匀。在柳二龙虎视眈眈的注视下，这些魂师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训练。不久前，柳二龙突然暴病，这才让训练得过于废寝忘食的大师因为要照顾他而休息了一下。但柳二龙也不能一直装下去，无奈之下也就只能陪着大师一起对这些学员进行特训，帮他分担一些，也能让他轻松一点。他知道大师的疲倦更多是来自心理，那种痛苦他也同样承受着。在这种痛苦煎熬中被折磨，他也快要崩溃了，他也想复仇。可是以他这火爆的性子，在不断地得到一些来自天斗帝国对武魂殿实力的调查消息后，心里也不禁越来越冷。正在这时，一名正在训练中的魂师突然停下脚步，快步迈出赵无极释放的重力控制范围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 老子不干了，这就不是人能承受的。 谁说这不是人能承受的？ 大师给这些魂师的训练确实很艰苦，因为他们的年纪大都在二三十岁，所以训练量比当初对史莱克七怪还要大上三成，练的这些魂师简直是苦不堪言。有了带头的，200多名魂师中顿时有不少都停下了脚步，他们早已汗透重金，一停下来顿时剧烈地喘息着，一个个用观望的目光看着大师。大师冷冷地看着那率先走出来的学员，那名魂师看上去30岁左右，身材健壮，属于强攻系，魂力48级，在同年龄的魂师中也算是相当不错的。作为一名魂师，一直以来他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到哪里都是焦点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罪？ 有本事，有本事，你来试试啊！ 就是，这根本就不是人能达到的训练量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垮掉了。 是啊， 就是啊， 受不了了， 是人干的吗？ 这不折磨人吗？ 开玩笑吗？这不是， 不可能的。 入列，继续训练，否则我就给你单独训练。 我们又不是你们的牛马，大不了我退出就是了，我可不想死在这里。大师也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大师，他自己都不行，凭什么让我们来？哪怕是封号斗罗，不使用魂力恐怕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。 你 柳二龙是什么脾气？这些天他本就烦躁着，闻言顿时大怒，右手抬起，强横的魂力波动顿时将面前的魂师完全压制。 住手！ 好，我就和你们一起训练，只要我还没倒下，你们也不许停。 哎，小刚，你别冲动啊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而且这些天你不眠不休的，怎么能受得起这种折腾？ 就知道他不行，就会虐待我们。 我们呀，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 对，就不信他能完成。 就是下来，我就服了。 但是大师也是为我们好， 是吗？ 说是不是？ 二龙，你到一旁继续监督，我陪他们一起练。 有事弟子服气了。老师，还是让我来陪他们练吧，我也想看看这所谓不能达到的训练有多强。 小三，你回来了 啊。老师，我代表大师和你们一起练，你们练多少我加一倍。人类的极限有多少，从来就没有人能够研究出来，我是大师的弟子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，老师的理论是绝对成立的。 听到唐三的声音，大师冰冷的表情终于多了几分变化。只见唐三怀抱着一只白兔大步走过来，很快就到了他们面前。看着自己的弟子，大师不禁一阵百感交集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怀抱中的小舞。而唐三则来不及寒暄太多，就投入到了替师父训练学员的状态中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